你点解会对呢门咧？ 无端端 花艺术吓，情有独钟咧吓。 其实我系应该我系大约七年或者七年几前啦。咁我即系当时候咧，我要应付一个博士论文系啦。咁好多人都话吓、啊，你已经好忙噶啦，你要写嘢，你都要仲有时间。咁其实我系需要有一啲减压嘅方法吓。虽然你话一个人忙，究竟点样分配时间咧？咁我咧就有两种减压嘅方法嘅。一个咧就系我好偶然就接触到香港嘅一啲压花嘅班嘅里面嘅学习啦。咁我好中意。咁而因为我本身识日文啦，咁我就咧就走去日本啲網站度去即係搜羅下，究竟有啲咩學習嘅渠道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咧？咁後來我就加入咗咧，即係日本嘅呢一個，即係我現有呢一個係喺日本有三萬嘅會員最大嘅壓花會啦，藝術會。咁我而家做咗導師啦。咁而我另一個即係減壓嘅方法咧，就係因為我都好中意整嘢食嘅嚇，咁我就會煲下湯啊，同埋整芝士餅嘅嚇， 即係 cheese cake 啊。 又發現到你一啲真係无限可能 啦。咁啊 ，cheesecake 嘅个中意程度系我唔使点睇 recipe 咧，咁我就会整到有嗰啲果味嘅芝士饼咧。即系譬如我今次想整有土味，点样用果汁加落去芝士饼嘅做法里面咧，令到佢个香味浓啲啦。或者我可能想整绿茶味啊，即系其实我整完咧，我又唔系食好多嘅，我有时送俾啲朋友啊、同事啊，我啲大家啲同事可能食過啦，咁啊會屋企人啊，咁總言之做咗出嚟。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帶咗啲芝士餅喺一間即係出名嘅即係餐廳裏面，佢哋都出餅嘅，跟住佢個經理同我講：啊，夏小姐，你唔好再帶餅嚟，佢話我哋呢啲都有得俾啲客人食，佢話唔係幾好嘅。其實我唔係俾人食，咁俾人睇啫。 即係啊 ，Miu 姐， 其實減壓啫。 係，咁即係因為減壓就開始愛上咗壓花啦。 係啦， 咁然後你就一路去好專注地去追求呢門藝術噶啦。 係啦，咁所以我嗰段我因為我都读咗六年几啦，读我嘅兼读博士啦，咁所以基本上放工夜晚或者礼拜六日咧，咁我都有社交嘅，我都有同朋友出去食嘢嘅，不过其余嘅时间咧我就写嘢，跟住我就压花或者整嘢食，咁其实喺度循环咁样咯，因为咧我哋写论文咧有时系会即系谂到咧，即系好难有出路噶啲思维，咁啊需要一啲咧减压嘅方式，咁我就即系呢个当作为我兴趣啦，咁我就慢慢中意咗咁样咯。 但压花真系帮到你减压， 帮到嘅，即系你好集中做一样作品嘅时候，即系有阵时我而家教啲学生，无论佢年纪大嘅朋友或者系一啲幼稚园嘅，咁佢哋可能从来冇学过，一个钟头内咧佢哋都做到，佢哋专注做咧都做到嘅、可以做啲好简单嘅书签啊、卡啊，咁其实就系训练佢哋喺个时间集中，同埋因为我哋啲花咧系好容易，因为你成日笑啊、咳啊、打一次咧，佢会飞起噶，咁所以其实你一定要好专注，冷气唔可以太大，如果唔系咧，佢又会飞起，咁所以嗰个专心系好重要，你大声啲讲嘢，佢都会飞走噶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其中要集中力嘅方法咯， 同埋你一定要即系心无杂念，好专心地去做嗰样嘢， 冇错系啦， 先至靓 系啦，咁嗰个环境就好似你可能练习一啲瑜伽啊，或者你做一啲运动啊，即系你系喺个环境你就要做好嗰样嘢咯，咁所以都系一个，我就话叫做压花去治愈你嘅人生嘅情绪啦，都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因为同埋我嘅牌照咧，即系喺日本攞嘅牌照里面有一个牌照咧，就系压花如何防止认知障碍症，咁真系有呢个课程去演习。咁佢嘅課程裡面呢就係、是、會用一啲方向認知嘅方法俾你練習啦，同埋有時呢即係上上下堂佢會叫大家一齊起身又做下啲動作啊，同埋佢啲作品係令到你會容易去處理，就唔會話嘩我諗到我都未必做到啊，即係佢係同一個日本嘅寫呢方面嘅一位年長好出名嘅作家一齊合作嘅咁樣啦，所以即係有好多種嘅好有趣啦，可以發展好有趣嘅 是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朋友。

其他听众都会咁幻想。我见过有一个咧，系啲人 cap 翻俾我睇嘅，喺讨论区里面嘅问题就系、是。点解刘伟恒同梁礼勤唔结婚啊？ 系啊， 即系佢同佢同你， 点解会 有？系啦，你而家有冇好想答佢？ 睇唔睇我音乐啊？ 系啊， 睇我音乐。 要唔要我音乐？ 哦，其实系咁嘅。 唔系，其实我问过， 唔系，亦都我亦都试，我听我讲埋先。我有一次去饮茶， 唔系问我哋两个有冇起埋一齐啊嘛？ 唔。大叔， 好话唔得嘅， 左族，哎，近排我系流苏，你又流苏， 系啊， 真系大，哎，好， 系， 有一次我饮茶，嗱，即系大家真系好入戏吓，嗱，有一次饮茶，咁咧就 佢饮咗好多餐啦，已经， 有一次， 唔好意思，饮多一杯，有一次上间先， 我就一窒啦，个人咧，有一次饮茶，咁有个听众，哎，你系咪刘伟恒啊？咁，跟住我，哦，咁我，哎，我未见过你真人嘅，不过听你把声。估都系你哦，系啊，系多谢你。你太太咧？当时我太太隔篱啊。 哎呀， 哎呀， 即系太太啊，我太太，你太太唔系梁礼勤咩？ 哎呀， 哎呀，即系同头先阿五哥一样咯。 五哥系边个？ 阿吴嘉廉啊嘛。 哦， 去隧道俾钱嘅时候，咦，你太太咧？ 系啊， 但系太太就 系 我即刻即刻到， 即刻 即刻，啲小朋友望一望。 哎呀， 跟住小朋友开始喊啊！ 哎呀，原来我入咗房啊！ 哎呀，咁心心啊！ 唔系，但我问过啲听众， 系 我点解会你会觉得我哋即系一个组合即系会 即系会有咁复杂错综复杂嘅感情关系？ 但系其实普遍佢哋嘅回应系咁， 娱乐圈系复杂嘅， 唔系佢哋回应。 你揾碟啊揾碟啦，你系两头腾系嘅。 佢话咧系因为爱个主持人， 系 佢觉得帮你选择， 系 或者如果你两个起埋一齐就好啦，即系嗰个系锡。大家錫主持嘅表演嚟。 嗱，首先咧，我又再講多一樣嘢。嗱，有陣時咧，我哋可能會咧，好自然地去諗，嗱，點樣嘅一個聽眾先至會將呢啲即係佢個幻想咧，就諗到咁真實咧。嗱，可能我哋會覺得應該係比較上 young 少少，細個啲嘅嗰啲聽眾冇咁成熟，對呢個世界咧就未參透得咁犀利，咁所以咧就會有過多嘅幻想啦。但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真係唔係。我到而家偶然咧，可能喺即系啲社交平台上面咧，我都会咧有阵时同啲听众可能倾下偈啊，咁啊又好即系得闲嘅时候咧，咁倾两句。我都仲仍然有一啲咧，可能系年纪比我大嘅一啲听众朋友咧，佢哋都仲继续问：喂，其实咧嗰阵你同阿刘伟恒系咪真噶？系啦，嗱，点解咧个导火线系咩咧？就系话说有一年你咪喺个咪前向我喺愚人节当日啊。嗱，又唔使噴嘅， 嗰鋪玩到好大嗰鋪， 係嗰鋪真係玩到好大，好 重花，送花， 唔係啊， 你喺度 送花唔會，唔係佢唔喺度， 係咩？ 哇！點解我差啲唔記得？哇！知道話我係第三者， 因為呢單嘢其實 牽連好大啊， 接近搞到我身敗名裂。嗱，點解我今日仍然單身咧？ 嗱，今日 哎呀， 我真我覺得我係受害者， 我兩年就 係任任任受得嘅， 睇嚟呢單嘢同屋企人商量。 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 不知道啊！ 嗰阵时我听咗， 大嘅， 我相信咧喺 04度咯，我估系。 哎呀，估唔到啊！ 唔系03啊，可能系我哋好似未一齐做节目噶， 未有我嘅，咁啊唔知啦。 系啊，应该未一齐做，我唔系啊，未一齐嘅，好似未埋位嘅。 一冷汗添， 咁我唔知道而家 呢啲黑材料无谓攞出嚟。 我突然间只眼蒙一蒙， 好来好去， 我觉得欠咗一个人，我只眼蒙一蒙啊！ 嗱，我喺度我就唔方便将嗰个内容咧太详尽咁讲出嚟俾大家听啦。咁但系咧，我相信可能有听众咧。将呢一啲黑材料咧，佢自己系收得好埋嘅。 唔使啦，喂！ 如果你有需要嘅，你可以喺我哋平台上面咧，就你用千字文去表达翻当时发生咩事。总之就系喺愚人节嘅晚上，突然间有人咧就系喺个咪前就高声咁样呼吁咗一啲嘢出嚟。咁然后咧，跟住之后仲有后著。后著咧就系当时有个后著，咪搞到我身败名裂咯。就系咧，我哋嘅。啊，唔系啊，同你讲嘅个后著系 咩？ 就我哋当时嘅上司喺去到第二日翻工嘅时候，你唔记得呢件事系？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 刘伟恒真系一个超级冇记性嘅人。我哋当时嘅上司系同刘伟恒讲，对人好啲啦吓。几咁恐怖啊！ 哇，我真系完全一滴都唔记得。

係啦，就係咁啦。 咁啊，就係嗰陣時就正式開始咗睇。 可能唔係一嚟睇日劇，二嚟就開始咧有少少追日本明星嗰種感覺，同埋咧對於日本嘅街頭咧。是有兴趣，冇错，因为佢嗰啲屋企同我哋啲屋企好唔同㗎嘛。 哦，系 㗎。佢无端端有道趟门，跟住呢就剥咗对鞋先至入屋咁样嗰啲呢，就係会觉得哎呀好得意喎呢啲嘢。跟住坐喺度又坐喺嗰个 cushion 上面跪喺度坐，系咪叫跪喺度坐 呢？跪喺度坐， 系啦，嗰啲咁样呢，咁就会觉得哎呀好有兴趣。 所以大家个起点真係好唔同。我早期呢我对日本明星完全冇概念，因为呢喺我眼中我睇嗰啲劇呢全部都见唔到样㗎。即係譬如蒙面超人啊嗰啲队 呢。哇啦见唔到样系边啲几驚啊。你都諗到我諗到㗎嘛。 精子嗰啲系咪唔系即係呢嗰啲咩特攝劇嗰啲超人啊恐龍 后面有拉链㗎嘛。 全部冇样㗎嘛，即係见唔到真人㗎嘛。譬如嗰啲咩卡邦啊嗰啲咩全部都系剥咗个头套你先知佢系边个嚟㗎嘛，同埋嗰啲人系唔出名㗎嘛。 千面大道你唔识佢啦。 千面大道你唔识佢㗎嘛。我所以大家个起点系好唔同。 係咁你个起点喺边度呢？ 我见唔到样嘅佢啦。 见唔到样。 听日再讲好嘛。 听日再讲。 今日 个人好乱啊。听日讲，拜 拜。